麦斯德尔传，本雅明族人克氏的曾孙，石米的孙子，雅伊尔的儿子摩尔德开，在薛西斯大王第二年尼散月初一做了一梦。他是犹太人，住在苏萨，在朝廷里做大官，在巴比伦王拿布高从耶路撒冷掳去犹大王耶科尼亚时，他也一同被掳去。他的梦如下：他听见喧哗呐喊、雷鸣地震、地上一片混乱之声，忽见两条巨龙前来，准备厮杀，发出狂吼怒嚎，万民都应声备战，攻击正义的民族。那是黑暗和恐怖的日子，世上满布忧患、痛苦、悲哀和暴乱，所有正义的民族都感到恐慌，害怕灾难，于是准备牺牲，向天主哀嚎。当他们哀嚎之际，由一小泉忽涌出一条大河，水势汹涌，同时曙光和太阳出生，贫贱的人受包养，显贵的人被吞灭。摩尔德开梦见此事就惊醒了，心想天主有何意思，一天到晚思索梦中的意义。此时摩尔德开与君王的两个看门太监比格堂和特勒氏住在宫中，他发觉了他们二人的阴谋，就留心观察他们的行动，查知他们要对薛西斯王下毒手，就将此事报告给君王。于是君王拷问这两个太监，他们招供后就处以死刑。王亲自笔录了这事的原委，存入档案。摩尔德开也记录了这件事。王遂委派摩尔德开在朝廷内公职，并因着功勋赐给他奖品。但是在君王前富有名望的阿加格人哈莫大达的儿子哈曼，为了这两个太监的事，却有意加害摩尔德开和他的民族。第一章，在薛西斯为王时发生了这样的事。这薛西斯当时管辖的版图自印度至故事共计127省，他在苏萨进城登基后第三年设宴款待所有的公卿朝臣。波斯与马代的将官、各省的贤达与总督，一连180天，天天夸耀他帝国的豪华富裕，和他赫赫堂皇的荣耀。这些日子过了以后，王又在宫内的御园里，一连7天欢宴苏萨进城的全体人民，不分尊卑都来参加。庭院各处装饰着白色和紫红色的壁毯，系着纯白色和朱红色的彩带，悬在白大理石柱的银环子上，在碧玉、白玉、珍珠和宝石铺砌的地面上陈设了金银的床榻，进食的器皿都是金银制的，大小俱全，玉酿丰美，已是王家的厚况。饮酒随意，无需强劝，因为王已命宫内侍役应随个人所好善加招待。同时瓦士提皇后在薛西斯王的后宫也摆设盛宴款待妇女。至第7日，君王一时酒酣耳热， 就命莫胡曼、比次达、哈波纳、比格达、阿拔格达、泽塔尔和加尔加斯七个侍从薛西斯王的宦官。七个侍从薛西斯王的宦官去招瓦士提王后，叫他头戴王冠到君王跟前来，让众百姓与朝臣瞻仰他的美丽，因为他的容貌娇美可爱。但是瓦士提王后拒绝前来，不肯遵行宦官传来的王命。于是君王勃然大怒，五内如焚，遂与通达食物的朝臣商议说，因为当时君王要办仪式，必与精通法律民情的朝臣商议。那时在王身旁有加尔舍纳、舍塔尔、阿德马达、塔尔史士、莫勒斯、马瑟纳、莫木干七位波斯和马代的公卿，他们常在君王左右，分居国家的高位，按法律应如何处置瓦士提王后呢？因为他没有履行宦官传下的王命。莫木干在君王及公卿前建议说，瓦士提王后不但得罪了君王，并且还得罪了薛西斯王各省的诸侯与人民，因为王后的这种行为一传到所有的妇女耳中，她们必将效尤，轻视自己的丈夫。而且说薛西斯王命人召瓦士提王后到他跟前，他却没有来。今日凡听到王后这种举动的波斯与马代的公主贵妇，也必说同样的话，对一切王家公卿也照样轻视愤怒。陛下如果赞成，可下一道上谕附于波斯与马代的法典内，成为法律，禁止瓦士提后今后朝见薛西斯王。至于他的后位，王可赐予另一位比他娴熟的国妃。当君王下这道命令传遍整个版图广阔的国土时，全国的妇女不拘尊卑，对自己的丈夫必表示尊敬。对这建议，君王和公卿都表示赞成，王就依照莫木干的建议施行，向全国各省传递文告，以各省的文字和各民族的语言，敕令天下所有的丈夫应为一家之主，可随意发号施令。